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。虽然平凡，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，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。这里是北京，这里也是他的家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。 这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 南方，而林渔芳则被称为小南方。两个人都是1967年出生的，是按照月份的先后决定的大小。两个人是在1986年一场学校的民歌比赛当中， 你的眼神如此冷静，我要记住这个容颜，最后才是善意的温柔。 听到的就是南方二重唱的《爱要走的时候》，那今天我们的星光之旅说的就是这个二重唱组合。这个机会进行了第一次的合作，说来也很奇怪啊，两人拿起吉他试的第一首歌曲叫做《梅雪争春》，而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就是《南方新年里》。1994年的《深情看世界》都是好评如潮，并且连续4年勇夺金曲奖最佳组合奖。南方二重唱在我国台湾和苏芮、黄莺莺、潘越云经典组合的歌声。好了，下面来听一首南方二重唱演唱的这首歌曲，叫《深情看世界》。 为你到